授权经销商。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最快的有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Around 22:04:5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7号周二晚上第一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南方女士，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Think About You， 想着你，想着你的这个，其实他们整个的这个曲风啊，所有的这个他们一张又一张的专辑，还是比较在我们这种节目的直播中受欢迎的，因为 我们这种节目是怎么了个节目呢？ 就是、一健康，二积极向上，三曲调优美，第四呢，歌词没有什么大放厥词让人啧舌的，让人家就是比较难堪的，都是唱的都是比较的温馨跟这个健康的歌词。 你刚才说的前面那一部分，是不是曾经啊，你的某些歌曲当中是那样的调子？ 都是这样的调子。 我们男左女右已经11年了啊，接下来咱往12年奔的啊，你给我来积极向上一点，好不好？ 对，我都是积极向上的， 对吧？ 我从来没有积极向下过。 你看你今天晚上这张照片啊，我呢就跟他说，我说你今天晚上一个人照吧，对吧？下雨天啊， 对， 女生们也都不怎么爱打扮，连个粉底儿都不想再弄了哈。 我真谢谢你，我照完你还跟旁边给我配首诗是吗？我 对呀、啊。 你这什么意思？这是 这两天一直下雨吗？坚强点，总有雨过天晴的时候。 这叫什么诗？这都是， 这叫做苦中作乐，雨中作乐，对吧？这几天这个雨下的哈，真的像南方的天气一样了，我是非常不喜欢的，就觉得好像衣服都干不透。 那家里开那个冷气开到除湿档呗。 不行不行，我喜欢阳光晒着那个衣服晒干的感觉哈，再忍忍。 你却把它当作爱我的负担，我想要你的吻安慰内心的孤单，你说我太麻烦，怎样爱你，怎样牵你的手散步才浪漫，但是你的沉默让我感觉到不安，你转身离开，让那些不懂得珍惜我们，那些不懂得珍惜我们的人，相爱不轻易澎湃，直到对的人来。 这首歌呢还是二娃老夫叶谦推荐给我的哈、 啊、 这张碟也是你的， 是啊， 但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哈， 吹星族乐队的， 对，郭柯宇带来的直到对的人来， 对，直到对的人来， 因为这首歌它里面有一个雨天的情景音嘛哈、啊、所以每当下雨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啊还没有等到那个人啊，所以呢直到对的人来这首歌呢再次和大家分享哈，我们召唤他的到来， 我刚才忽然听到这个雷雨声啊， 你还以为窗外， 对，我就觉得耶，我这是真是命真是挺好的哈，来之前没下，然后一坐进来就下，下完了以后再就跟咱昨天似的，刚一出去又不下了，就这种感觉。 嗯 啊，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哇，这本来就已经够湿够潮够雨的了，你还放这种哗哗的哗啷哗啷的歌啊。 今天我在办公室还跟同事们探讨，也是做晚间节目的，他们说哎呀这放雨天歌都放了这么多天了， 是啊，放不勤啊， 我说我都经常放阳光明媚的 You are my sunshine 了哈，他说那也不行，就像是人家大家这会儿都在谈世界杯，你却偏偏要谈篮球一样， 嗯， 对吧， 那你就放， 你还是得应时应景。 你这忽然让我想起一什么事儿，让我想起看一视频，本来就大雨瓢泼了哗哗的哈，然后居然有一洒水车， 对， 道路清扫车在那哗还在 就是浪费资源嘛，对， 我的天， 所以每当下雨的时候我觉得最为开心的就是哎呀大自然的这些植物哈， 嗯， 都被这个灌溉了啊，不用这个浪费水资源去浇灌了。 是， 但是这下了这么多天，而且你发现今天的雨就像一个人发脾气一样，对吗？就是上一阵儿 阴晴无缺， 上一阵儿他就暴怒哈，就是语速很快，就像那个雨它下得很快一样，很急促。 对， 然后呢，突然间他就是吵累了啊，他停一会儿，但这个停呢，就是以小雨的方式存在哈。绝对没有完全停过，这一天都没有完全停过。 这是那个云呢，跟那个上面的高 较劲呢， 高层的那个风啊，风力也大了点儿，可能先让它消停了会儿，一会儿又不行了，又都落下来了。 对，而且下雨天呢，确实哈，这个开车呀、打车呀都不太方便，所以这几天呢，大家在这个城市工作中哈，肯定会遇到一些和晴天比起来就很不顺心的地方啊。包括我上一档点歌节目，也发现了有许多朋友觉得这也不顺，那也不顺。这个亲爱的小伙伴们， 嗯，好在对付这种雷阵雨， 雨可要来了啊！ 对付这种雷阵雨呢，咱们都有经验了，就是等一会儿，等上个一刻钟，它下过去，然后我们走了20分钟，它又开始掉点，我们又找一地方躲雨，雷阵雨就是这样。The blanket's over there. I feel like I'm broken and I'm colder than hell. I should have said I'd not come back here. Your breakfast will get cold.Easier to lie and be safe. Time and time again, I'm half stalled. One giant leap of faith is easy when everyone you askSo sure, just give a second thought. What if we don't get caught? Great Knees 来自 Snow Patrol 雪地巡游者。这个乐队其实他每一张专辑都特别受很多人的推崇，因为喜欢这种风格的朋友还是挺多的，他们并不特别的就是柔弱啊，特别的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流行奶油那种感觉，但是呢他们呢也有好听的旋律，可是他们的那个乐队呢那个形式呢还是在现场还是比较有激情的，还是有自己个性的，所以 Snow Patrol 是独树一帜的。 嗯，确实是不错哈，尤其在这个雨夜听上去呢品味自己的心绪哈，能有一种抚平的效果的。 对， 今天呢男左女右冲向他的第十二年的第一天哈，在这个1598红球红的夜里，哎呀没有想到啊， 嗯， 哎呀没有想到啊， 没人来是吧， 不是我们以前以为的，经过昨天啊大家这种情感的一种集体的爆发之后， 对， 会不会形成一种你争我抢夺红人啊，有一天算一天啊，在一起更加彼此真爱的这个局面哈， 你可能 我想多了， 错了，对，你想多， 我想多了啊。 昨天那个属于募捐，昨天是一个募捐场， 对，属于布施啊，属于这个突然的一种 捐助 关爱哈。今天呢，真的节目行进到22:17了，1598红还是没有人来求啊， 是， 以至于今天晚上120家，我们奔向第十二年的第一个晚上。局面很尴尬啊， 没问题， 所以这首歌得想一下了啊。 好 啊，不是咱们唱的啊， 嗯， 这是梁朝伟和李宇春翻唱的《 十年》， 而我们11年喽。 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享受一边泪流。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10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总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是朋友，还 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竟然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如果有一首歌叫十一年的话，可能我们会翻唱，但是没有。所以呢，今年的生日是以往的任何一年生日都没有的这种低调和平静哈。我们没有邀请任何以往的男作嘉宾，也没有任何的生日祝词，就是这样平平淡淡的，很如常的哈，像一期节目一样和大家在一起的一个晚上。 十一年啊。真的是没有这首歌，你倒是激发了一些写词曲的朋友的灵感，看来可以写十一年，那就接着写十二年、十三年，那一直写下去吧。 但是从中国人的这种认知和理解来说，就是十年、五年 啊，对， 十五年、 一个五年、 20年， 一个五年算 一个轮回， 对。 大家现在可能世界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判断标准哈，然后有朋友也说希望男童女友陪我们下一个世界杯，我今天想了想哈。欧洲杯咱先能挺到就不错啊！ 哎，欧洲杯是 2022年， 好家伙， 2020说错了，2020， 我这也跟世界杯差不多 啊！我刚才脑子里是想着2020啊，然后嘴上就说了2022，2022呢是下一次的，只是在我们亚洲的一次世界杯哈，继韩日世界杯之后呢，又一次来到了亚洲，而且从现在官方给的时间来说是11月份，我深表质疑。 你看，一是一凉快的。冷飕飕的季节，第二呢是跟咱们这个时差是越来越靠近的一个。 但是十一月，我都觉得各国的联赛难道会为他这个要让一下步吗？ 先那么答应着，先 对对对。但是现在你从官方的这个就是给出的时间说是第一次在冬天的世界杯， 是 我的天哪！ 那一年他都得让他就是。22年那一年，他的赛事可能 调整， 哎，他可能都得先让给这个11月份的世界杯。 所以我们也密切关注着这个卡塔尔哈多哈的这一个世界杯，离我们很近的世界杯。 是的， 男童女友能不能到下一个四年，真的不好说。 咱先来个欧洲杯再说。 于现在而言呢，就像你体育测试一样，说哎，运动会了啊，叶谦你能不能报个1万米？ 我先抱着，要是在那之前我忽然有个感冒发烧的，你别赖我。 不，你本身就是个5000米的选手， 1万米、啊， 你本身你就是一个800米就拉倒了差不多的人。 先抱着，先把名儿站上呗，是吧？ 那你说到时候你跑不了怎么办？ 我跑不了，我也跑不了你。 所以这就是性格所致哈，我是觉得很难，所以我就会把之前。就是男女的这种在分别的时候心里的状态不太一样哈，我是希望早点知道了，这过程里呢大家就平和的面对，对吧？不要突如其来一种不行我撑不下去了啊，这个明年没有了啊。你说如果早一点通知，是不是好多事情可以先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对吧？ 这不是够早通知你的。 对，所以我们先争取到2年后的欧洲杯，好不好？ 听一首 Faith No More， 这是老牌乐队的歌曲 Need Life Crisis， 然后咱们进入下一时段。 我跟你讲啊，就这样都没有人来求红，你说还什么下一次世界杯啊？

22:33:5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7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工作男左嘉宾叶谦也在这里。 是的，还是老班底啊，周一到周四呢，还是我和叶谦。周五的晚上呢，会有沉默。至于明年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大家就静观其变吧。 往后想呢，我们不多想啊，只不过现在跟以前不同的是，现在已经是2018年的下半年了。 师弟，今天晚上的红人呢，终于是被我们呼唤出来了，而且也属于一位低调的听友哈。我秋红、啊、怎么能尴尬呢？怎么能男左女右尴尬呢？ 小西爱夏天。 是的，谢谢你，小西爱夏天啊、在我们男左女右遇到困难的时候，总会有善良的听友、感恩的听友这个冒出来哈。 对， 让我们给他一些掌声。好的， 真单一。你都不说跟着拍一会儿， 我这边腾不出来啊。小西爱夏天，今天拜托你了，要这个晚一点睡，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才能下班呢。 行， 好吧，现在该你了。 今儿我说你姐姐吗？不说，别说她，别说韩美了。我说一个我闺女冷着我的事儿吧。小孩有的时候她是确实能冷着我，能冷着大人。这不前些日子，天气还好的时候，没有这一周来这个阴雨连绵的时候啊，前些日子带女儿去游泳啊，游泳呢这个夏天嘛，就是尤其是户外，经常有这个小飞虫啊什么的，这种小昆虫啊，就是不幸它会掉到这个游泳池里啊，就是被淹死。所以呢，我特地呢，我还老说，我老交代给那个我们家闺女说，要让她向善嘛，就是说如果还看见小虫子在水里还在挣扎，赶紧给捞起来，别让她这个挨淹，赶紧给她搁在安全的地方。然后游着游着呢，我这一猛子扎下去啊，我刚抬起头，我闺女就跟那儿，因为 爸爸，七星瓢虫，七星瓢虫，你看七星瓢虫。 我说哪儿呢，赶紧捞下来啊，还活着吗？ 七星瓢虫。 我就顺着，哎，哪儿呢？找半天，哪儿呢？我顺着他这小手啊，指向那个前方，然后我抬起头来，抹抹这个脸上的水，我看见站在不远处有一个老爷们儿，背后拔了满背的那个拔火罐子的印子，特无奈的看着我们父女俩。 闺女还要拉我过去跟人家背后数呢啊，数非得数着是不是真的七个，多难看啊！你说我这道歉是不道歉啊？ 童言无忌嘛。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小孩刚知道什么叫七星瓢虫。 我们说了，要对老人和孩子好一点。 没有，那老哥其实挺随和的。那老哥说没错，姑娘没错。我跟你说，我到那儿我拔这火罐子，就是我买的票就是七星瓢虫拔法，就是有这么一拔法。 好嘞啊，今天没有韩美，不错。时间到了晚上的10:41，也该进入今天晚上的暖文章时间了。我们的听友也是今天晚上的红人小西，爱夏天不要紧张，这个很简单，就是在外场担当这个采访的任务啊，就像你看到这个电视上有外场的记者来，我们进行一下连线啊，然后呢你可能就会采访周围的看球的一些球迷朋友啊，或者是周围的一些人士啊， 对， 就是你逮着谁你愿意跟他聊你就说两句啊， 说 两句，然后没人跟你聊呢你就自己在那说，总之呢今天晚上你要满足男左女右120家。本来其实我们进入12年了，我们应该有一点新的追求，应该奔个150啊，但是我们没底气啊， 你胆儿啊， 我们没胆儿啊，对吧，我们怂啊，所以呢我们还是继续120家，我们也不希望大家在夜晚呢太操劳，对吧，我们还是本着这种简单让大家能够在睡前休息好的原则。好吧，进入今天晚上的暖文章，这篇文章呢是和女友有关的，但实则呢哪一个男左身边没有他重要的女右朋友呢，对不对，而且女右朋友们要完成这些愿望的话，我觉得跟他们也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关系啊，所以呢来听听今天晚上这篇男女皆宜的暖文章好不好，要回应一下。 我也干你一次，真好玩。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女人必备的10件奢侈品，你有几件呢？不管多不开心都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不要太熬夜，也不要贪吃垃圾食品，天气变化知道给自己多加一件衣服，明白健康是最大的美，无病是最大的轻松，无论发生什么懂得先善待自己，相信时间一过世界自然会好，那些让你难过的事儿，让他在心海搁浅，不回头更不会重蹈覆辙。来，让我们看看以下的10件奢侈品你拥有了吗。一，保持健康的饮食。人生的美妙就是厨房与爱，用心去烹调美食，给自己味觉的犒赏，早饭前喝一杯热水，睡前喝一杯温温的牛奶，接受简进的食物，注重饮食的健康，多吃蔬菜和水果。第二件奢侈品，爱健身。好的身体才是梦想与生活的真正支撑，爱健身和不健身是两种人生，喜欢多出去走走，喜欢奔跑的快感，爱上大汗淋漓湿透的后背，爱上镜子里变得越来越好的自己，永远不会让自己停止美好，乐于享受自律的快乐。三，爱读书。喜爱读书，在书中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不会停止学习，相信女人最大的魅力和美丽是内在的修养，相信自己的气质里藏着读过的书，就算是最终跌入繁琐，爱读书的女人对待同样的工作会有不一样的心境，身处同样的家庭会有不一样的情调，培养同样的孩子会有不一样的素养，坚持读书，谦卑做人，养得深根，日后才能枝叶茂盛。第四件奢侈品，爱旅行。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在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 旅行才是女人最划算的投资，不只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为了去天地的尽头会一会自己，既有滚烫的血液，又有澄净的眼神，既有仰望星空的诗意，又有脚踏实地的坚定。经历了长夜，守到了黎明，穿行过黑暗，带着强大的内心上路，把喧嚣的人世抛在身后，倾听内心的自己，脸上笑容平和，一路上看山看水，即使岁月把你变成妇女，经历也能让你变成真正丰富的女人。第五件奢侈品，适当打扮自己，买适合自己的衣服，穿出自己的气质。无论地点，无论时差，淡妆素颜都保持美丽的姿态。任何场合衣着得体变美，会成为一种习惯，让你始终自信从容地面对一切。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希望你笑的时候也漂亮，哭的时候也漂亮，火力全开的时候也漂亮，在家素颜大 T 恤短裤穿着拖鞋的时候，是自己没有亏待过自己的那种漂亮。第六件奢侈品，珍惜生命中重要的人。不断经历生老病死，慢慢懂得多看一眼可能是最后一眼，多陪一天可能是最后一天。下辈子无论爱与不爱，都不会再和你爱的人相遇，所以对父母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对我们那样，别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对爱人多一点耐心，这辈子能成为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真的是种奇妙的缘分。多和老朋友聚聚，倾诉最近的忧愁烦恼，给予彼此一个支持和拥抱。好好珍惜生命中重要的人，多陪陪他们，记住深情不及久伴，厚爱无需多言，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第七件奢侈品，好好赚钱，舍得花钱。作为女性，学会挣钱是人生必不可少的功课。无论你的家庭背景多么雄厚，老公多么能干，你挣钱是给自己增加一层保护膜，是为自己争取独立自由，更是为了一份自我的尊严。你要记住，你永远都无法借别人的翅膀飞上自己的天空。当然，努力赚钱的你也值得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去买期待已久的东西，去看向往已久的地方，去吃可口美味的食物。花钱不一定晒给别人看，只要你花得开心，合理合法，没什么不可以。第八件奢侈品，享受爱情。不要因为年龄或旁人的压力，随随便便找个不爱的人。吃的时候不辜负胃，睡的时候不辜负床，爱的时候也不要辜负心。即使爱过错过，依旧要在以后的日子里昂着头无畏地向前走。一个女人成熟的标志是学会狠心，学会独立，学会微笑，学会丢弃不值得的感情。继续储蓄可爱保持善良的你，一定能和对的爱情相遇。眉眼带笑的你，牵着爱人的手，彼此扶持，一定能把日子过出甜蜜。第九件奢侈品，有自己的梦想和爱好。一个女人随着时间 总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要求你去做妻子，做妈妈。可你不能忘了提醒自己，你还有才华，你要随时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多尝试自己喜欢的一切，别怕辛苦，也别给自己找借口，努力提升自己。好看的外表才能有你一份尽力开拓眼界，有趣的灵魂你才理解得了。去实现不论大小的梦想，生活应该是美好而又温柔的。第十个奢侈品，爱家。家的模样就是你心的模样，学会断舍离，把房间打扫干净，把日子过得简单，扫尘亦是扫心，顺手养几株绿植，花开的大小好坏都不计较，享受绿意和温馨，享受这份闲情逸致，把家打理成自己想要的模样。人生最踏实珍贵的幸福，就是日常琐碎的生活中爱家，爱这份最本真的美好。最后一件奢侈品，常感恩。学会感恩，善于发现每一天的小确幸，和朋友一起多做善事，把这些稀疏平常的小公益坚持做下去。生活中偶尔抱怨，偶尔吐槽，偶尔软弱，但依旧不变对生活的感恩之心。即使生活窘迫，依旧内心善良，即使年华老去，依旧谦卑自信。活在这珍贵的人间，温柔却有力量，善良却有锋芒，容得下生命的不完美，也经得起世事的颠簸。不管什么年龄，女人都该活得漂亮。这十一件奢侈品，你拥有几件了？没有的话，就慢慢的拥有它。相信时光和爱，会把我们变成更好的人。愿你有茶，也有酒。愿你有高跟鞋，也有跑鞋。愿你的欢笑眼泪都有人懂。愿你可以披荆斩棘，也能温柔如水。愿你工资单上、体重计上的数字都是你喜欢的那个。愿你一切都好。我亲爱的女听友们，让我们一起共勉。不管在哪一个年龄段当中，我们都要有能力让自己过得快乐安心，同时才有余力去爱别人。把这篇暖文章送给你，希望伴着这篇暖文章，天亮以后你想换一个活法。 我是个30岁至今还没有结婚的女人，我笑脸中眼旁已有几道波纹。30岁了，光芒和激情还没被岁月打磨，是不是一个人的生活比两个人更快乐？我喜欢30岁女人独有的温柔，我知道深夜里的寂寞难以忍受。你说工作中忙得太久，不觉间已30个年头，挑剔着，轮换着，还再三选择。 身材还没有走形的女人，这样的女人一定留有当年的一丝青春。可是这个世界有时候外表决定一切，可再灿烂的容貌都扛不住衰老。我听到孤独的电线声和你的笑，你可以随便找个人去依靠，下钱谁会给你春一样的爱恋，日落后最美的时光已流走。三十岁的女人像花儿一样的女人，三十岁的女人会更懂得疼人，二十岁的女人单纯。 这就是我在七月十七号晚上送给大家的暖文章啊，不知道我旁边这位觉得跟他没什么关系啊。 这怎么跟我没关系？三十多岁的女人，我们家就有一个。 你 看来你这歌， 替你女儿也听听啊。 哎，你这歌唱的从一岁到三十多岁嘛。 主要是他讲的是女人一生中的奢侈品哈，并不是所谓的你现在看到的那些大品牌的奢侈品，而是讲在你一生当中特别重要的哈，你要能够意识到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才真正是最为贵重的，并且是你自己的独家款啊，不会这个有任何的相同的东西。 凡是靠自己自强不息是硬道理啊。 对， 不要老把自己就是驾驭在别人的什么什么身上。当然那个人如果说真的是很负责任， 是 您今生好命，这是可以的。 你千万不要被那些偶像剧啊，或者是那些霸道总裁的什么我养你这三个字就迷惑了。 对，但是如果说你确实跟他有这份姻缘，人家就是来报答你的今生， 那你也不能 是 OK 的。但是你也不能把自己精神上全都就这么依赖在另外一块 上。这个世界上除了你的父亲之外，没有人会真的无条件的能养你， 是啊， 对吧？ 嗯。 第三十单节，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饮 快来加盟。 资讯谨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 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7号周二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嘉宾叶谦，晚上好。 小西，我就特别要快说，就害怕你学我拉长声。 嗯，学了怎么着？ 反正就能再学2天。嗯、小西爱夏天，红人啊，他呢头像是一只小鹿哈，我没有看错吧？ 是长颈鹿 啊，长颈鹿啊。他呢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641位人士，不少哈， 不少呢。 最新关注的是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啊。随着我们这个红人的数量的增加，他的粉丝都已经到了1896个了。 所以像小西爱夏天这样的朋友，他因为他喜欢长颈鹿，应该可能他的性格中是不太爱出声的那种朋友，因为长颈鹿就是一声都不出声嘛，所以 爱听别人说话， 对， 是吗？ 爱听别人，只能听别人说话，或者是就是不太愿意自己吭声的。今天能来争红人，已经是相当相当给面子了。 我也特别喜欢鹿，因为这个从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就是自己的对于应该怎么说？从中国人的风水学来说，从中国人的这种对于一些预兆来说，鹿是吉祥的， 是， 就它是和那个鹿是谐音嘛， 而且还俸禄的禄哈， 对， 而且尤其是我童年的时候看了九色鹿那个动画片以后，我对这个神鹿的那种感觉更是记忆犹新。之前我也很喜欢，就是小梅花鹿啊，蹦蹦跳跳啊，在这个动物园里我也很喜欢，但是没有喜欢到那种地步啊。直到看了九色鹿，我觉得哇，这简直就是太神了啊，就是太力量强大了，简直就变成了当时我这个动物中的偶像了。 我一直觉得鹿好像没有什么表情，你发现了？ 鹿其实会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然后冲你眨，然后还会流眼泪呢。有的时候 就是，那因为在动物界里啊，你发现除了那种就是圆圆乎乎的哈， 这猫 它的表情会很丰富之外， 狗也是， 就是那种很模特脸的啊，就我们说用人类的这种模特脸，很那个立体感的动物，都不能和可爱挂上钩，对吧？ 所以你只能是平面上看一眼，看过去就是。平面就是圆圆脸啊，你比如说猫、狗、猩猩、猫头鹰、 熊、 猫头鹰什么，哎，这些都行。 他的第一个关注对象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作家哈，庆山安妮宝贝，也是一个文艺青年啊。这位听友今天晚上呢，已经让我们的一小时之后的评论量达到了104条，不错哈，哼，不错耶， 不错， 对，不错哎。 Tears for Fear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orry。 趁着你还没醒来，我已悄悄地离开，迎着第一缕风，穿过最后的雾霭。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虽然还有伤痛，早已习惯了忍耐。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朝阳。 特别喜欢的李健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美若黎明》。 嗯，还是一如既往的清澈的嗓音啊。当然，后来这个副歌还是唱的比较 哒哒哒， 对，还虽然很上口，很那个旋律很那个清新，但是其实他已经能听出来，他已经很激情了。他已经就是对于李健这种歌手来说，他已经是很外张的这样在唱歌了， 是一首很活泼的歌曲吧。 对。 对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了更多位朋友哈，在这个男左女右的第十二年的这个奔跑的路上呢，要与我们同行啊，我们已经到了113条了。 对， 刚才有位听友他的留言让我很感动哈，虽然也是没有什么形容词，但是呢短短一句话哈，就是说到了人的心坎里。他说以后哈，就是以后 啊， 只要我听男左女右那天， 对， 我就上来打卡。 我就签到啊、 嗯， 啥也别说，我肯定留一个字儿，我来了。 谢谢。 真的就是这个感觉是，让人听上去是特别暖的，因为非亲非故，对吧？ 对，人家还 想你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收听的有奖之类的优惠哈。 人家还向你保证了一个他每晚，或者是每次出行都要跟咱打招呼的字。 对，这就是铃儿，不是小龙虾。 是，每天只要当天打开收音机听男左女右的话，就来签个到。 今天我做了个决定啊， 是， 谁都不要拦着我。 对，只要是我打开收音机听男左女右，我肯定来签到，就这意思啊。但是我 够意思 啊，指不定哪天打开。从此以后不打开。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就要您这句话。 在这一刻我做这个决定了，我把这个时间和这份付出给你了，我没有给别人，对不对？ 是、啊、 这话我也可以对旁边屋的人说，我没有说，对不对？我只对这个屋里的你说了。 对， 你就要珍惜这份被重视。 哎呀，说其实说遍了那就不值钱了是吗、啊、在你这个眼里。 那我当然了，我这些年哈怎么说呢，也是上岁数了、啊、 嗯，你上来 我就 不是跟你岁数没关系，你向来就是这性格。 没有，我更珍爱独爱这里的人啊， 你知道吗？独， 因为人的爱都是 独、 嗯、很有限的嘛，对吧？哪能那么泛爱啊。 Sam Smith, Stay with me. I don't want you to leave, will you hold my hand? Oh, won't you stay with me? Cause you're all I need. This ain't love, it's clear to see. But darling, stay.Why am I so emotional? No, it's not a good look and some self-control. Deep down I know this never works. But you can lay with me so it doesn't hurt. Oh, won't you stay with me? Cause you're all 在一起，来自 Sam Smith Stay with me， 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不要离开我。 我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会有很多就是速度与激情里面 啊，有 See you again 的那种感觉哈， 有这个 是吧，就是能听出来那个腔调是很类似的哈。看到了知青春酒这位蓝威二位小主， 哎，不敢当。 二位小主， 不敢当。怎么了？ 我也听了好久节目了， 嗯， 不戴着耳机听歌，我是睡不着觉的。哎，你们能不能给我来一首苏永康的《爱一个人好难》？ 这个你得求丽姐吧。 我跟你讲吧， 求我不没用。 就是他一提到这首歌，我就恍然间像回到了我刚刚出道的时候 啊， 做音乐礼品卡。 200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都是大家到一个点歌地点，有专门的人士来接收你的点歌单， 哎，那个、 而且是要收费的，一首歌是50块钱。 你看那时候其实这个仪式感也还很重，你要在电台点一首歌出来为谁点什么的，这个真写得很明白。然后呢，明码标价，然后呢，你还明就是哪几点钟到几点钟什么的，都你记得非常清楚。 你要提前一个月的时间到点歌点，然后来写下你的祝福，然后主持人呢会给你安排你希望哪一天，然后呢，你就会把你的这个点的歌曲啊，以及你的要诉说的内容都写在上面。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哈，我刚刚出道嘛，不太会用机器，我们做录播节目嘛，因为怕就是做不好啊，所以就一遍一遍的磨，做很多很多遍。然后有一次呢，我做完了节目之后呢，就是让我的监制来审，可是我当时可能就是误按了一个键，就把那一期节目都给删掉了。 那还审个什么呀？审个， 所以当监制审的时候，他发现没有节目， 嗯， 然后就紧急召唤我回到单位来重新制作。 从此以后您就上了直播的道是吗？ 没有，那个时候呢，刚好那一期节目里就有人点播《爱一个人好难》啊，我就印象中特别深。我当时就想，做一期节目好难啊， 嗯， 什么爱一个人好难， 这个， 是做一个节目好难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做制作人不久的时候发生过一个什么事情呢？发生过一个一首歌整个录好了以后，整个歌录好了以后，这机器也是 故障， 误调了一个什么，这首歌就请的乐手，请的伴唱，请的这个 全没了。 对，录完的那个就物理删除，就是一点找不回来， 就 是死活找不回来。 特别神奇。 是， 我记得当时监制对我说，你怎么能删除呢？我就死不承认，我说不可能啊，不可能啊，你赶紧回来看一下。你回去看，因为其实他们，我们所有的在这个制作的时候，那个路径他都会能找到的嘛，对吧？你在几点几点钟的时候进行了什么操作，就是每一步都可以看到，你就是按了一个， 啊， 你以为是发送键，但实际上是删除键。 那是不能找回来的一种， 对， 不可逆的哈，就跟我那次遇见似的，那就只能是再花钱重来，再花钱把那些伴唱乐手什么的再重新叫回来， 特别可怕， 再录。 我当时就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我那些点歌单都留着，我没有扔掉。我当时就想，我的天哪，如果我把这些点歌单扔掉的话，我可怎么办呢？就人家花钱了，人家那天是必须要听到这个歌的。 在这个直接职场上刚出茅庐的时候，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惊心动魄的错误，这个特别能磨练后来的这个意志跟这个仔细，就是细致性啊，有很多。幸亏还那个时候还有人，还有那个就是长辈，就是前辈，还带着我们呢，带着我们曾经就是跟我说，那个你把这个，那时候用 DAT 嘛，用 DAT， 你把这 DAT 重新打码，打码以后重新贴标签，把这标签上都写清楚。然后呢，我就以为自己很细致了，我就把它都打好码以后，然后贴上每一个，给每一个 DAT 的盒外边贴上标签，这是谁谁谁。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什么，有各种歌手啊，有老狼啊，潘敬东啊什么，那时候都有啊，我都贴好了啊，有那个各种各样的，还金武林什么，我都记得。后来那个师傅就说，这个你做的倒是码都打对了哈，都打好了，但是你这事儿做的不及格。我就说，我说怎么我就不及格，我都贴好了，我也打得特别准了，我怎么就不及格？他说你看啊，我现在把这个盒子打开，我把这 DAT 带芯拿出来，然后我啪往那堆里一扔，然后把这盒子往这边堆里一扔，我就相同的这个步骤啊，从拿出来三四盒，我就这么往那边一扔，往这边一扔。你现在你给我再挑出来这个带芯是哪个带盒里的，我一下就傻了。他说你所以啊，这就是不及格。为什么呢？因为你没在带芯上也贴这标签。 哎呀，对呀，所以说在工作的时候哈，尤其刚出道的时候，我们都遇到过一些自己觉得好像已经很完备，但实际上呢还差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是， 所以当你的前辈，当你的同事给予你帮助哈，让你多认真的时候，请你一定要耐心。 我非常感谢他，非常感谢他的这种细致的教导。 哎，我记得那个晚上，我真的是，哎呀，简直对自己相当的失望，你知道吗？就觉得自己费了一天的时间，好不容易做了一期节目，居然怎么能被我删除了呢？然后又大半夜的去熬夜啊做节目，然后一边熬夜呢听着那些别人点播的幸福的歌曲啊，你知道我当时那个感触吗？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今天傍晚到前半夜还有明显的降雨天气，后半夜降雨过程结束。明天白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空气湿度大，天气较为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我心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35，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到了他周二晚上最后半小时时间段，大家晚上好，我是叶倩。 有能耐你就再一直往下拉， 不用 拉长声了， 没有，已经有你的特色了。 我的特色 得你的传承了， 是里面的那种深情、啊、 有你的传承， 不是你的拉长音，你知道吗？ 大家晚上好。 你这种像是有点气儿不足的样子哈、啊，当然不重要了。第四时段本来就是人烟稀少哈，能够在此时此刻还在听节目的听友们，向你们问好，尤其是我们的红人1598红，在这个没有人求红的时候站了出来的小溪爱夏天，谢谢你还在这里，也谢谢更多位朋友陪着我们共同度过这个雨夜。话说今天在我读暖文章的时候，是不是外面 哗啦 又火拼了，对吧？ 对 对，又听到就是完全是那种发怒式的下雨， 那就是一朵云，其实就是那朵大云彩，然后哗啦啦。 对，他今天这个气儿还没有消啊，他一定还要爆发。所以刚刚呢，我们就听到了很大声的雨，但现在已经好了很多了哈。 是啊，一会儿还会有呢，因为你刚才也听见了嘛，是吧？今天夜间中到大雨， 直到明天呢都会有大雨，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到很多景点，因为很多景点都已经封了。 对。 然后另外是就是打车确实不好打。 是、啊。 我今天早上出门也有这种感觉哈，请大家在时间上呢都做好这个调控，好吧？既然是第四时段了哈。你的第一首歌登场， 哎，是我的，好， 因为我看了好长哎。 啊 ，Massive Attack Protection 是这首歌的名字，来自 Massive Attack。 我今天看到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 关于北京最近下雨，然后大家都互相打趣哈。 对， 就是 很多 积水潭站。 下一站，下一个 积水潭潭见，对， 积水潭见， 对，就积水嘛哈、哦，然后就是下一站 ，double 积水潭， 双击， 好， 双击 六六六。

美国好莱坞在九几年的一个系列，三级系列，非常有名的三级，就是三部啊，三部啊，就是第一部中上中下吧，应该可以这么分，或者也可以分成一二三级啊，这个。 但是如果 第一集比一集精彩啊，反正它这个主题是什么呢？主题是它必须去。回到以前呢，让他在校园时期的妈妈跟爸爸呢， 那为什么不叫回到过去呢？ 不是，你听我说呀，他结识，你必须得从那个之前让他爸妈认识，然后呢产生爱情，然后呢才能保证他以后未来的他的出生啊，才能让他那个有他的存在，不然的话他以后就不存在了，是这么一个，他倒不是悖论，他倒是就是顺理成章这么一个理论。那他必须得让他妈跟他爸相识结识，然后互相相爱，结果呢弄巧成拙，他妈在校园， 后来叫穿越嘛、 对，那他妈在校园期间其实觉得他挺好的，就爱上他了，你知道吧，然后就弄出非常那个荒唐的这种喜剧，然后他当然有惊无险，最后他还是让他爸妈很好的结合了。 我还是觉得这部美国剧的这个名字起的哈， 不，后来第二 经过中文推敲是推敲不过。 不，第二部、你只要看第二部，你就知道为什么叫回到未来，因为他是，通过一个博士，就算那么一奇幻博士的帮助才能回到他之前。然后第二集那个这个奇幻博士就有新的任务，让他到未来。 咱们这边这种穿越剧都是这样的，对吧？ 那个可是90年代初、 那倒是早。 是 后来咱这。各种戏不都是穿越，从古代穿到现代，从现代穿到未来。 我想起来了，演他的那个福特的这个人，这主角好像都已经故去了， 很久远了哈。 是是，还是得了一种什么什么那种就是病啊，就是再也醒不过来了，是这么一个不好的这个病。 你说我好模样的一首歌之后哈，你扯这么多啊！ 我你是好妹妹，我这是不好的 事情。你搞一些好一些、开心的一些事情好不好？ 谁让你选这《我在未来等你》的？ 这多好啊！我在未来等你，就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一起，可能现在18岁，我们还不懂爱情啊，我们一起成长，到了25岁，这个意思啊， 25岁， 对吧？ 45岁了都快啊！ 我 等着你在多久的未来？ 多远的未来？ 好，多远的未来？ 别提我的事儿啊！ 别，一切 挺好的晚上，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 好吧。I'm so lonesome I could cry， 来自 Cassandra Wilson。 Come on, relax with me. Let me take away your physicality. One little walk that come, one little walk that good night tonight. Little sweet death, momentary breathlessness.Feels like eternity. There's nobody here, just you and me. One little warm death come, and one little sweet death with me tonight. In and out of stages, like the phases of the moonAnd shine so brightly. Let the fullness soon come, soon come, soon come. But now I feel you near me. See you much more clearly. I can hardly wait to feel you moving through my world. Oh, my world is empty without you. A little warm death 来自 Cassandra Wilson。 嗯，你看后来他们还有一个 Anko， 但是那是来自他们，真的是来自他们非，就是非洲的那个曲调了啊。之前的都是相当的刷力，可以用这么一个词来说， 刷力 啊，就刷刷的就过去的那种麻利儿，麻利的那个。 我就想着什么词儿啊？ 利索，利索啊！那个整个的乐曲，那个桥段都是非常非常流畅、利索的，用流畅都不足以表达我对这个他们的这个乐队的这种怎么说？他带着气的这种 行云流水。 不，这太软弱了，你这词。反正 Catherine 加 Wilson 呢，就是感觉呢，他们的这个无论是提琴手 带劲， 还是他的还响呢，还是他们的这个打击乐，还是他们的这个贝斯啊，吉他，还有他的这个演唱者，当然也就是 Cassandra 自己本人啊，这是真的是， 哎， 真的是很棒。 提醒你啊，时间快到了。 这个好啊，这个真的好。哎呀，他 差不多得了啊，车轴的话别来回说了啊。 Cassandra 呢，其实翻译过来叫 刚才 卡桑德拉。 我有一位朋友给我发微信说， 哦，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威尔森。 外面又下雨了， 桑德拉威尔森 说能不能放点跟雨有关的歌？ 你放了三首了。 我说我都放了一晚上了，而且这白天时光里，很多的电台主持人都放了太多跟雨有关的歌了。但是为了也让有同样夙愿的朋友在这个深夜里能够得到心想事成的感觉，所以我带给你们这首晚安歌是小情歌。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我也会给你拥抱，怎么样，暖不暖？ 刚才我放这歌也叫 A Little Warm Death， 你就是不听我说呀。 啊，也叫小情歌吗？ 算了 你叨说那么多其他的。 A Little Warm Death 来自 Catherine J. Wilson。 晚安 晚安。